是有气节的人，他一定已经死了。 之后他为妻子招魂，办理完必要的仪式，便坐船沿江而下。到罗刹矶时，他穿戴整齐，向东而拜，投江自尽。皇冠没有说错，他的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和十几个亲属在怀清桥上投江而死。无论如何，他们夫妻最终还是团聚。皇冠作为朱允文的亲信和训诫者，遭到了朱棣的记恨，他把皇冠的名字从科榜上划去，于是明朝的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位连中三元的记载。虽然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但在此我还要为这位勇敢的人再次证明。皇冠洪武年间连中三元，其登科名为篡权者朱棣划去，尽忠而死。我相信真相是永远无法掩盖的。有气节的人并不只有以上这几个人，与齐泰一同在广德招兵的翰林修撰黄岩、王淑英，在听到齐泰被抓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便沐浴更衣，写下了他们人生最后的遗言：生计已矣，未有捕鱼当事，死亦突然，属愧于后世。然后他们双双自尽而死。对于这两位书生而言，他们已经做得够多了，诚如他们遗言所述，他们一生光明磊落，无愧于后世。事实证明，气节绝不只属于那些士大夫们，普通人也有气节。台州的一位樵夫就是一位有气节的人，他是一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名字的人，这也很正常，因为在当时啊，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每天上山砍柴，然后挑到城里去卖。他卖柴从不开二价，也从不骗人，很多人买他的柴，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不应该与靖难扯上什么关系。然而他这样的一个人，却在听说京城沦陷后投东湖而死。也许有人会觉得他很傻，无论哪个皇帝登基，你不是照样砍你的柴过你的日子吗？但我却认为他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公道自在人心。他虽是一个普通的樵夫，却心系天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投湖自尽就是他唯一的表达方式。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你有勇气。除去文人和老百姓外，一位武将也表现出了他的忠诚，此人是盛庸手下的大将张伦。在盛庸兵败投降后，北军也希望招降他。张伦笑着说道：你觉得我是一个会出卖自己的人吗？说完毅然赴死。张伦是一个不起眼的将领，我们之前也并没有提到过他。他虽然没有什么战功，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与之相反的是，如盛庸、平安这些职业武将却全部投降了朱棣。盛庸、平安身负大才，素有谋略，身经百战，却反而不如自己的部下和一个普通的樵夫，诚可叹也。朱允文当然并不知道臣下这些义举，他呢烧毁了自己的宫殿，然后不知所终，于是历史上最大的疑团之一诞生了。但其实这个疑团呢，并不是由朱允文的失踪开始的。早在朱棣攻入京城时， 北军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命令，既不入皇城，而是退守龙江驿。很明显，朱棣并不想背上杀掉自己侄子的罪名，他围困皇城，给朱允炆自觉或者让位的时间。但朱允炆的选择却出乎他的意料，烧毁宫殿说明朱允炆并不想让位，但这位有几分骨气的侄子却也没有自杀，因为在入宫后啊，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的尸体，既不退位也不自杀，那就只剩下逃跑了。朱允炆的下落从此成了千古之谜，此事后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连锁效应，而朱允炆的逃跑本身就如同一部侦探小说，我们将在后边进行详细的分析，这里呢咱就不说了。朱棣终于坐上了他的宝座，他认为这是自己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为之已经付出太多太多，多少次命悬一线，多少次功败垂成，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和成功。而在短时间的兴奋后，朱棣立刻意识到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清除那些反对他坐上皇帝宝座的人。于是历史上一幕罕见的暴行开演了。朱棣首先找到的是方孝孺，他知道方孝孺名满天下，而且道言早在他攻下京城之前就对他说过，殿下攻下京城后，方孝孺一定不会投降，但你一定不能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的读书种子就会绝了。有这位军师的警告，朱棣自然不敢怠慢，他预料到方孝孺一定不会轻易投降，但他也不会想到事情居然会演变成一次破历史记录的惨剧。朱棣在大殿接见了方孝孺，他希望方孝孺能够为他起草诏书。其实所谓起草诏书，找其他人也可以，但如果是方孝孺亲自写的，能够起到安抚天下人心等更多的作用，所以这份诏书非要方孝孺写不可。但朱棣绝不会想到方孝孺应召而来并不是给他写诏书的，而是拿出言官的本领，要和朱棣来一场继位权的法律辩论。方孝孺哭着进了大殿，不理朱棣，也不行礼。朱棣十分尴尬，劝说道：“先生不要这样了，我不过是仿照周公扶正而已呀。”这句话激怒了方孝孺的愤怒，他应声问道：“成王在哪里呢？”“ 自焚死了。”“ 成王的儿子呢？”“ 国家要年长的君主。”“ 那成王的弟弟呢？”“ 这是我的家事。” 社会青年朱棣终于领教了最佳辩手兼继承法专家方孝孺的厉害，他没有那么多的耐心，让人拿出了笔和纸给方孝孺，逼他写。方孝孺不写，继续强逼，方孝孺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字。朱棣已经愤怒到丧失了理智。“你不写吗？”“ 嗯。”“ 你真的不写？你不怕我灭你九族吗？”“哈哈哈哈！”“朱棣，诛我十族又如何？” 实事求是的， 方孝孺说这句话并不一定真想 让朱棣去诛灭自己的九族。然而他却不了解朱棣。朱棣不是那种口口声声威胁说不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之类话的人，但他却可以保证明年的太阳一定会照到你的坟头。而且他十分精通暴力法则，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至少他的使用技巧已经超过了当年的陈友谅，而且他懂得一条重要准则：暴力不能解决一切，却可以解决你。他让人把方孝孺拉出去。方孝孺最终结局是凌迟灭十族。历史上从来只有九族，但人类又一次展现了他惊人的创造力。那么多出来的一族要感谢朱棣的发明创造。他为了凑数，在屠杀的目录中加入了方孝孺的朋友和学生。方孝孺是一个敢于反抗强暴的人，他虽然死得很惨，却很有价值。他的行为应该成为读书人的楷模，为我们所怀念。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杀人犯在残杀第一个人时是最困难的，他只要开了先例，杀下去是很容易的。于是朱棣开始了他的屠杀。由于下面的内容过于血腥残暴，我们将尽量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心理承受能力差者可以免听。铁旋刮耳鼻后煮熟，塞入其本人口中。朱棣问：“甜吗？”铁旋回答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甜？”凌迟杀妻子。黄子成凌迟灭三族。齐泰凌迟灭三族。练子宁凌迟灭三族。卓敬凌迟灭族。陈迪凌迟杀妻子。此外，铁旋妻女、方孝孺女、齐太妻、黄子成妹投入教坊司为妓。无言以对，无言可评。很多人在听到这里经常会发出朱棣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感叹，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如我们前面所说，朱棣是一个有两张面孔的人，他的残暴只是对准那些反对他的人，而那些屠杀反对者的暴行并不能说明他的强大，恰恰相反，却说明他的心虚。古罗马的凯撒在得知自己的妻子啊和一个政治家通奸后并没有发作，虽然以他的权势地位完全可以惩处那个人，但他没那么做。他与自己的妻子离了婚，并在后来呢重用了那个与他妻子通奸的人。这个凯撒呢，他并不是傻瓜，他也不是武大郎，他是一个有着很强权力欲望的人。他之所以能够不理会自己的妻子的背叛行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有着极强的自信。他胸怀天下，相信属于他的东西始终是他的。是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宽容从来都不是软弱。朱棣是一个软弱的人，由于他的皇位呢来源不正，他日夜都担心有另一个人会效仿他夺走自己的位置，他也畏惧那些街头巷尾的议论， 所以他不断的屠杀那些反对者，修改了历史。但事实证明，反对者是始终存在的，而历史也留下了他残暴的印记。经过那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大自信的朱棣，相反呢，在那光辉的宝座上坐着的是一个脸色苍白的中年人，用警惕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人，并不断地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宝座啊，你们不要过来。我相信呢，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事情终于告一段落，朱棣一如既往地陷入了沉思之中。经历了如此风雨波折，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一般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敢打扰他，但朱能例外，他战功赫赫，是这个朱棣的头号亲信。为了报告搜捕建文余党的消息，他如往常一样走到朱棣的身边，开口打断了沉默：“殿下。”朱棣的头猛然抬了起来，用一种极其阴冷的目光注视着朱能。朱能畏惧，那可怕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即使战场上拼杀，也没见过如此的眼神，也没让他如此的胆寒。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他马上改正了这个错误。皇上。朱棣终于走进了代表最高权力的大殿，这个大殿他并不陌生，以前他经常来叩头朝拜或是上供祈联，但这次不同了，他已经成为这里的主人，他正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俯视着群臣。虽然这个位置不久之前还属于他的侄子朱允文，虽然他的继位无论从法律的实体性和程序性上来说都不正常，但有一条规则却可以保证他合理但不合法地占据这个位置。这条规则的名字叫做成王败寇。朱棣终于胜利，他接受了群臣的朝拜，这是他应得的，他付出了努力，现在他得到了回报，父亲的身影似乎又在眼前浮现。父亲，你虽然没有把皇位交给，但我还是争取到了，凭借我自己的努力，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合适的继任者，我不会让你失望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将在我手中变得更加强大，我将把你的光辉传扬下去，让所有的人都仰视我们，仰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大明。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快点快点。

历史上有许多帝王都在嵩山留下了足迹，嵩山也因此而更加著名。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人文始祖黄帝诞生于嵩山脚下的轩辕丘，战胜蚩尤，建功立业，一统华夏后定都于嵩山脚下。黄帝治国理民，制造宫室，发明指南车，制定婚丧礼俗，发展农桑生产，其一生重大活动都在嵩山地区。黄帝是嵩山的骄傲，他的血液里鼓荡着嵩山松林的怒涛和瀑水的轰鸣。嵩山泰势最高峰峻极峰西北有一山峰叫华盖峰，传说黄帝曾经来游，并拜华盖为师制定历法。华盖传为居住在那个峰上的一个能人，因为他经常观测天象，了解日夜星辰的运转规律，琢磨出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对人类生活和植物生长有很大帮助，所以远近闻名。后来人们根据天文四象中天宫华盖星名，就叫他居住的山峰叫华盖峰了。黄帝打败蚩尤以后，为了部族人民的生活，为了在炎帝教人种植五谷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他亲自率领大臣登上嵩山拜访华盖。当时山上树木茂密，狼虫虎豹很多，他们一边用弓箭扎枪驱逐野兽开路前进，一边互相呼喊，在林中采集各种果实。他们往返周转好多峰峦沟壑，最后找到了华盖老人。那是个鹤发童颜的100多岁的老人，非常健谈，听说黄帝到来不胜荣幸之至，把长期观察到的日月金木水火土星的七正和28宿、四象三元、12次分野等分别加以叙述，并说到他们和人们生活以及植物生长的关系。皇帝听得津津有味，并不时插话提问或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让随去的大臣仓颉将重要的都记下来。华盖老人非常高兴，皇帝也非常满意，再三拜谢下山而去。皇帝回到有熊国都，立刻安排制定历法的事儿，让西河占日，让长西占月，让叟曲占星气，让大脑做甲子以干支纪日，让荣成宗六律而制定历法，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再分12个月，再分24节气。这样根据四季、气温、降雨和物候的变化进行作物种植，发展农业生产，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唐尧、虞舜的重大政治活动在嵩山也有很多，尧晚年数次到登封箕山拜访许攸，许攸因不愿接受禅让而迎水洗耳，箕山、颍水、洗耳泉、引牛坑、许攸冢等文化遗存，在诠释着许攸高风亮节的同时，也彰显着尧帝思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美德。后来帝尧巡守阳城，并以100岁之高龄驾崩于嵩山脚下的登封阳城，他把生命交付给了嵩山，嵩山也成了禅让美德的丰碑。舜帝在嵩山地区也留下了许多传说，受后母虐待而种麻子，到登封附属城经商，到嵩山访贤大禹，其事迹感人之深， 而大禹身为崇伯衮之子，他父亲的封地在嵩山，他根在嵩山，成长在嵩山，家居在嵩山，建都在嵩山。在洪水肆虐、人民漂泊的时刻，他告别了刚刚结婚四天的妻子，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治水大业。十三年中，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后人以一副对联来概括他治水的经过：十三年在外，治平江河淮济，三次过家门虚度新人鬼甲。其母石、汉三阙、王成刚正是大禹在嵩山治水建都的名证，而嵩山主体太室山、少室山也因大禹的两个妻子涂山娇、涂山瑶分别居住其下而得名。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嵩山不没千秋画，在嵩山这幅历史巨画中，既有三皇五帝豪迈的大手笔，也有后世帝王匠气的描绘。历代帝王不断游历嵩山，留下了不少佳话。公元前110年，一位功业显赫、踌躇满志的人物向着嵩岳走来。静寂的嵩山因为他的到来而恢复了昔日的尊严，他就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汉武帝是一位仙痴，方士公孙卿以皇帝封禅升仙的故事忽悠他，说得他心花怒放，于是汉武帝乃拜公孙卿东市后神于嵩山太室山。汉武帝名曰封禅，实乃求仙升仙的国家行动就此拉开大幕。公元前110年3月，汉武帝礼登嵩山，拜谒其母石后，率众自东边登上一座山峰，听到大呼万岁之声时，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语。有大臣就献媚恭维说：“这是中岳山神在迎接您。”汉武帝当下龙心大悦，于是就命名这座山峰为万岁峰，并在峰上建万岁亭，在峰下建万岁观，同时命令祠官大规模增建祭祀中岳山神的太室祠，并划山下300户居民设立崇高县，免除一切赋税徭役，专门奉命祭祀月神。从此山呼万岁就成为一个成语，沿用了几千年。西汉元丰元年正月，汉武帝刘彻登游嵩山加封中岳后，又来到嵩阳道观游览。他一进门，看见一棵柏树身材高大，枝叶茂密，赞叹不已，说道：“朕游遍天下，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柏树呢。”汉武帝面对此树仰望再三，感叹之余，信口册封他为大将军。封霸大将军，汉武帝在群臣的呼拥下朝院内走去。来到正院，迎面又看见一棵大柏树，这棵柏树要比大将军大得多。汉武帝心中颇为懊悔，但金口已开，没法更改。最后他还是拿定主意，指着前面的大柏树说：“朕封你为二将军。”当时群臣觉得加封的不合理，想向皇上建议，但又不敢直言，只好向皇上提说：“这棵柏树比前院那棵柏树大得多呀。”汉武帝固执己见，大声斥责道：“什么大呀，小啊，先入者为主。”群臣吓得连忙磕头称是，谁也不敢再坑了。汉武帝继续行为往前走，又见到一棵更大的柏树，他犹豫了一下，心想：“ 怎么一颗比一颗大呢？可我已赐封在先，又不能改口，还是按先来后到次序加封吧。于是面对柏树说：“再大，你也是三将军了。”群臣们面面相觑，再也不敢作声。松阳观里的三棵柏树虽都受了汉武帝的封号，但因为封得不合理，心里都十分别扭。大将军觉得自己比二将军、三将军身材小得多，被封为大将军理亏，慢慢地弯下了腰，低下了头。二将军呢，认为自己比大将军高大，反而被封为二将军，心里有点不舒服，但又不敢直言，后来竟把肚子气炸了。三将军则又恼又怒，认为自己是松阳观里最高大的柏树，封号却最小，极不合理，一气之下枝叶枯萎，死于黄泉。后来游人有讽刺诗一首：大风小来小风大，先入为主成笑话，三将军恼怒黄泉死，二将军不服肚气炸，大将军羞愧低下头，金口玉言谁评价。至今大将军和二将军顶风傲霜几千年，仍然枝叶茂密，屹立在松阳书院的大院里。大将军不大，二将军不小，成了汉武帝知错不改的见证。据《神仙传》载，汉武帝刘彻一心求长生不老，游嵩山时听说九节菖蒲可延年益寿，遂采来服之。菖蒲为常用的中药，源于天南星科植物石菖蒲的根茎，因其根细瘦多节，故又有九节菖蒲之称。史料所言的九节菖蒲均指本品。谁料汉武帝连服三年，不但不敢轻松，反而烦闷不已。菖蒲能化湿和中，醒神开窍，是健脑益智、开窍醒神的主药。《神农本草经》亦记载它延年、益心智、高智不老。由于古药书有如此记载，所以后世不少欲求长寿者都将其奉为至宝，争相服食，愈传愈神。俗语云：“是药三分毒。”刘彻连服三年，不但没有得道成仙，反而烦闷不爽，不得不停止服用。玉帝静默悟，终归茂陵田，最终亦难免一死，葬于陕西茂陵。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巡幸嵩山，亲作《祭嵩高文》，致祭中岳。同年，孝文帝在少室山阴为幸爱幽妻林古士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的印度高僧跋陀建成了少林寺，并下令寺院的一切生活费用仍照旧制由朝廷供给。随后各地慕跋陀之名者都云集于少林寺，使得少林寺成为当时佛教的一大中心。向往中华文化的魏孝文帝来嵩山走了一遭，便痴迷上了这块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他的落脚之处便相继建起了少林寺、惠善寺、嵩岳寺，使嵩山成为了一块佛国净土，为嵩山增加了几个充满禅意的文化亮点。唐高宗一生和嵩山关系密切，在皇后武则天的陪同下曾三来嵩山。永隆元年，即680年，唐高宗第一次游历嵩山，他亲耶少仪庙、嵩阳观、其母庙， 拜访了著名道士潘师正，并为其建龙堂观、经思观、寻真门、仙游门。永淳二年，唐高宗和武则天再次光临嵩山，他们游幸奉天宫、少林寺，派人祭祀嵩岳、少室、稽山、巨慈山等。弘道元年七月，唐高宗下诏，当年十一月封禅嵩岳，并在嵩山极顶峻奇峰上修建了圆径五丈、高九尺的登峰坛，在城西少室山下万阳冈上修建了峰寺坛。不久，唐高宗车驾幸临嵩山奉天宫，准备来年封禅中岳，但不久就因身体不愈而下令罢封。唐高宗还曾在少林寺殿壁上留有飞白书法作品。唐高宗驾崩后，武则天在少林寺曾为其建造功德所。这些都已成了历史的云烟，但因唐高宗的影响，其皇后武则天却把嵩山作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周女皇武则天对嵩山情有独钟，一生曾八次游历嵩山，前三次都是陪同唐高宗而来。公元696年，当她第四次驾临嵩山时，她封禅中岳的大愿终于得偿。武则天在嵩山向世人展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圣历二年春，武则天第五次动身驾幸嵩山，这次她撰文并行书了《大周升仙太子碑》。圣历三年四月，武则天再幸嵩山三阳宫避暑。五月癸丑，因武则天疾病康复，遂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九世，大宴群臣于石从河，并命随从的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内侍狄仁杰等十六名随臣各赴英制游石从诗一首。以后短短三年时间，武则天就三次来到嵩山，共在嵩山生活了274天之久。武则天与嵩山的渊源很深，尤其和少林寺有很多因缘。除为其母和唐高宗建功德所和立大唐天后御制诗文碑和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外，武周如意元年，武则天还迎接少林寺神像十五尊于宫中供奉。武则天于九世元年两次下赦书送还少林寺神像，四僧一讲上书贺神像归少林。天宝十四年，四僧将武后的赦书及一讲的贺书刻于石，嵌于寺壁。武则天在历史上是个备受鄙薄的女人，但因她称帝和封禅嵩山的举动，却一度改变了男人心目中的历史走向，使仅会空发议论的男性史学家汗颜的同时，又是嵩山文化厚重无比。乾隆十五年，乾隆皇帝游幸嵩山，并夜宿少林寺方丈室，当天晚上他写下了一首诗作：明日瞻中岳，今宵宿少林，心有六禅境，四聚万山深，树谷风流赖，地灵息作音，应叫半言语，发我夜窗吟。然后游历了惠善寺、嵩阳书院、中岳庙、峻极峰，在惠善寺发出了太少无穷庙，余姿见一般的感慨，在中岳庙写下了安妥他灵魂的诗歌：正正堂堂地，巍巍幻幻经，到来瞻气象，裹足庆平生，侠我常年怨，沉姿起碎情，忽闻鸾鹤韵，已有列仙营。临走时，乾隆还将越南贡品九只玉如意 赐予中岳庙道士收藏保存，作为镇山之国宝，专供每年祭祀之用。乾隆的嵩山之行是圆满的，他为嵩山古代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休止符。帝王们各自书写了自己的嵩山史记，煌煌巨著印证了华夏民族根在嵩山，源出炎黄。嵩山以自身的灵气与精魂孕育了嵩山历史文化的奇迹，以自身的底蕴和风骨构筑了嵩山历史文化的圣殿。嵩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嵩山文化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嵩山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动机和孵化器，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有专家说过，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精髓是嵩山文化，承载思言。 风声小梦好古昨前，又一度春黄沙埋葬功过几杯，就是一阙古调小声，只因渡人暮色徘徊不肯西沉。残垣堆叠荆轲年少，无关爱恨，铁马纵横岁月，窥我一道伤痕。折戟沉沙扬鞭绝尘，无非刀锋偏冷，白骨森森只为青史两字忠贞。阵阵长城风阻人，我提笔墨一轮，染两行清芬。戍边北望红颜不肯，笑我这满纸离文。问几句是真，残垣堆叠荆轲年少，无关爱恨，铁马纵横岁月，窥我一道伤痕。折戟沉沙扬鞭绝尘，无非刀锋偏冷，白骨森森只为青史两字忠贞。阵阵江城风阻人，我提笔墨一轮，染两行清芬。戍边北望红颜不肯，笑我这满纸离文。问几句是真，满城门，可斑驳浮生。肩上一字太沉，忘不得转身。笔锋偷藏几分不忍，将决绝三分老神。秋